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九八六火力榜开车了，大家快上车呀！ 北京时间的17点01分，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82活力榜。大家好，我是思农。 大家好，我是刘腾。 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体验982全平台可视化系统，与我们面对面实时互动。 您还可以登录我们的一直播的平台，在首页热门找到活力982，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那今天又是周四了哈，我们还是聊音乐。对，今天跟大家一起聊音乐。那经常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应该知道，前几期我们每周四都会给大家聊一聊这个金曲奖。 对， 之前有聊过这个历届金曲奖的什么最佳男女歌手啊，然后也有聊过这个28届的这个金曲奖的入围名单。那28届金曲奖在6月26号落下帷幕，在这一次颁奖典礼当中呢，有一些结果是大家意料之中的，但是有的也是有一点出乎意料的。 哎，我很好奇啊，就是说你觉得有一些出乎意料的这个结果是什么？ 你比如说最佳单，不是最佳单曲，最佳年度单曲奖。 最佳年度单曲， 这个最佳年度单曲奖，当时我记得应该是有什么告白气球呀，还有像林宥嘉的一些歌啊什么之类的。但是最后是草东没有派对的《大风吹》这首歌获了奖。我觉得还是很惊讶的，因为之前我们也有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过，然后也让大家小小赌了一下，说到底哪首歌会获得这个奖项，没有人就是会说这个大风吹会获奖，但是没有想到最后就是他获奖了， 就是有点大热必死的那种感觉。 对，毒奶了一口。 毒奶了一口。 对，我们 所以你要背锅了是吗？ 对，我这个锅我们不背啊。 好吧。 而且你像林宥嘉也是今年又陪跑了一年，好像林宥嘉也是很久都没有获得过这个金曲奖了。不过今年应该是方大同获得了这个最佳男歌手，这个我觉得还算是意料之中的。 对，就是在上一个年度来讲，方大同在他的这个音乐之路的表现我觉得还是非常出色的。当然了，也是几经辗转嘛，因为过去曾经也入围过，但是始终都 也算是一个陪跑的一个状态。 对，就是始终是一个常年陪跑的这样的一种状态，然后但是今年终于是成为了主角，就好像小李那样，对吧，在奥斯卡上也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万众瞩目终于获奖了的感觉。 对，就是我们是觉得实际上是实至名归的。 对，没错。那之前我们也是用了这一个月的时间跟大家回顾了金曲奖的相关的种种，然后今天应该是我们做金曲奖这一个系列的最后一期。当然明年的金曲奖我们也有可能还继续做哈。那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28届金曲奖获奖的几个作品。其实之前我们在这个入围作品的介绍的时候已经把很多最近非常热的歌给大家介绍过了。 对， 但是因为刚才也说了，这一届有很多的出乎意料的作品，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找了一些稍稍有一些出乎意料但是其实也是实至名归的一些作品分享给大家。那首先就先让我们来一起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榜单。 本期982活力榜第28届台湾金曲奖获奖名单：最佳台语专辑奖500，金泽花。 心情得爱放晴，目睭得爱看你，有一天就热我，你目屎 国语男歌手方大同。 再跟你说我爱你有很多，我问了你谈过，我握紧你挣脱，你是否了解我，请别怪我啰嗦，因为你是我眼里最美丽的花朵。味道 This is my 味道，这是我的味道， Check out my 味道，味道 This is my 味道，这是我的味道， Check out my 味道。 最佳国语女歌手艾怡良。 是我们给大家准备的五首获得今年28届台湾金曲奖获奖的歌曲。 嗯， 其实看一下今年获奖的这几个作品哈，好像我们之前确实是所有认为会得奖的基本上都没有得奖，但是对，但是他们在其他的奖项上也拿了奖。 嗯， 比如说五月天，我记得当时是获得了8项提名，但其实他们好像今年只是获得了一个奲。然后草东没有派对也是在今年的这个6项提名当中一鸣惊人，一下拿到了3个奖。 嗯，最佳新人、最佳乐团还有年度歌曲3项大奖。 对对，所以我们先给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今年的这个获奖情况吧，因为有可能在听我们的节目的听众还有在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没有太关注今年的这个颁奖哈。 对， 先给大家介绍几个比较重要的奖项啊。今年获得这个年度专辑的是桑布一的桑布 布衣的创作专辑《亚干》，然后获得年度歌曲，就是我们刚刚说到这个草东没有派对的《大风吹》。然后最佳国语专辑是五月天的《自传》，最佳台语专辑是伍佰的《丁字花》，还有就是大家非常非常一个非常重要的奖项是最佳国语男歌手，是由方大同获得，然后最佳国语女歌手是由艾怡良获得。 另外我们再来看一看，在最佳乐团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是草东没有派对。然后呢最佳演唱组合就是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个先生小姐这个组合， 对 Mr. Me 先生小姐。 对，那么最佳新人呢也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草东没有派对，然后呢最佳作曲人应该是秦四风。 对，秦四风。那其实这一次呢，我刚刚也说了，草东没有派对是六题三中成为这次的演唱类音乐人的一个应该算是一个大赢家吧。应该算是这次的大赢家。 对， 然后斩获了最佳新人、最佳乐团和年度歌曲三项奖项。然后大陆的爵士音乐人秦四风也是成为了当晚得奖的一大亮点。秦四风他应该是四项提名三项中了。 中奖率很高啊。 对，中奖率很高，可以去买个彩票。 对， 然后凭借专辑也是将这个演奏类的最佳专辑、最佳作曲人、最佳演奏录音专辑，我觉得这个对于一个音乐制作人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高的奖项了。 当然了，当然了， 来说 所以在今年来讲的话，其实你看整个这个获奖名单来说，好像比如说我们过往会经常听到的那些人，像是比如说周杰伦啊，包括说像孙燕姿这一类啊，我们只是说这一类的这种大牌，那么好像并不是特别的多。 对，我觉得反而是一些新的音乐类型和一些新的一些歌手获奖的可能会比较多。就比如说今年的这个最佳乐团奖，不是最佳乐团，最佳演唱组合奖。这两个奖我总是搞不清啊。 对，最佳演唱组合奖 还是不太一样。 对 对， 就是由这个 Mr. Miss 先生小姐获奖。其实之前我就只听过他们的一首歌，也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确实是一个非常励志而且非常耐听的一首歌。那我们就先来听一听这首来自 Mr. Miss 先生小姐的《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 别担忧还要再过多久才能过你想要的生活，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以后再说。别再问他会爱你多久，未来有谁说得准呢、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未来走一步看一步，没什么大不了的，没有翻不了的山坡，没有过不去的河。别人的看着总是好的，自己的又怕哪天搞丢了。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再过多久才能过你想要的生活，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以后再说。别再问他会爱你多久，未来有谁说得准呢？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交给明天。 是 Mr. Miss 先生小姐的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 嗯 嗯，那在我们这个一直播平台上面，回力酒吧已经来了很多的老朋友了，比如说乐派雨涵刚才说刚才说什么，说森农女神和腾叔好， 就马上这辈分就出来了啊，来叫叔叔。 对啊，为什么叫叔？难道不应该叫刘腾什么我是女神的，他应该是什么仙子，不对，他说的是司农仙 童吧，那是仙 仙 童是吧、哦、 童男童女是吗，咱俩是 我觉得叫叔还是比较客观的啊， 对， 客观啊。 然后刚刚还有很多的朋友，因为我们这个直播的平台已经刷过去了哈，还有很多的朋友，羞羞羞光当菜，还有飞一般的遐想，以及刚刚还有一个说那个腾哥在解说足球嘛的一个听众、 啊、 不知道是谁，是不是你的粉丝 啊应该是啊。但是今天不聊足球，今天是要聊这个音乐， 对， 聊金曲奖， 因为腾哥是万能的嘛，既可以聊足球又可以聊音乐，既可以聊美食又可以聊电影， 好吧，你赢了， 全彩，对， 你赢了、其实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尤其是他的这个歌词，就看这歌词的篇幅很短、 对， 而且很简单，而且这些话呢是很白话的这种方式， 对， 当然了，我是觉得他结合起来这种爵士乐好像结合的很天衣无缝，因为爵士本身给人的那种感受，我不知道你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就是很轻松，然后稍稍显得有一点慵懒。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爵士的曲风配上这个词儿真的是恰到好处。 嗯， 而且这是一首非常好唱的爵士歌曲，你不觉得吗？ 就是好像我们觉得爵士乐是那种很高高在上的，很高大上的，然后又很难去大家去想要去学习，然后达到那种状态比较困难，但这首歌其实是在给我们示范爵士乐其实可以很简单的去表达出来， 对，其实大家都可以去玩起来，把这个爵士乐很好的玩起来。非一般的遐想说腾哥的粉丝是藤条，听起来怎么这么疼啊， 我心疼 对，然后学学光当脆说哇塞聊爵士，只是这一小时段聊爵士啊， 对，因为就只有这一首歌， 对，我们今天是聊这个金曲奖， 因为这个组合是拿到的最佳组合奖， 对，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组合哈 ，Mr. Miss 先生小姐是中国人声爵士乐男女组合，组合成员刘恋和杜凯都是北京大学的学霸哦， 高材生。 对啊，他们两个好像一个是考古专业，一个是历史专业。 重点是考古跟历史，如果这两样放在一块儿，我们并不觉得奇怪。 对。 但是当这两样放上了音乐这件事情， 两个人一起去玩音乐了， 尤其是爵士乐，好像有点不搭。 对，而且据说当时这个刘恋也是放弃了北大给他保研的机会，然后毅然决然的去跟这个杜凯去一起玩音乐了。 我觉得还是很有勇气。 对，其实现在很多人都是学着自己的专业啊，然后可能去有自己的另外一种爱好，但是并不太去敢去尝试。 对，而且 勇气可嘉。 对啊，我觉得这两个人，你看刘恋跟杜凯，他们两个就是说能够在北大去学习这个文史类的这个专业，而且其实那么优秀，对吧？但是他们在自己所喜好的这个音乐上面也有很深的这种造诣了，而且现在已经通过拿奖来证 证明了自己，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厉害的，很令人钦佩。就很多人都是好像他是在学习某个专业，但是实际上他其他的这个副业啊， 私底下在做别的， 对，副业搞得非常不错。 对，因为我身边就有一个朋友，他是学的录音专业的嘛，然后结果现在去干摄影了，然后经常帮人家拍片子啊什么之类，导致大家都觉得他在这个传媒大学学的是摄影专业，其实并不是，就完全不搭嘎的两个专业。 原先是玩音轨，后来变成了玩这个光影， 对 吧？ 玩光影。然后我们这个982活力榜的这个直播平台上面说，腾哥凌晨两点见。哦，你今天凌晨两点有什么事啊？ 今天两点见不了啊。 干什么坏事去啊？ 看球，主要是说看球的事情。 啊、 哦，我觉得今天是看不了的，因为明天早上还有比赛。 没事，看不了球就来听歌嘛，对不对？那从这一届的这个入围名单，我们可以看到哈，本届台湾金曲奖这个 Mr. Miss 先生小姐组合，他也是入围了三项提名。周杰伦今年好像也只是入围了三项而已。 周董的事业可能比较忙，最近在做音乐这件事情上有点精力分散。 对， 当然了，告白气球还是很好听的。 对，而这个 Mr. Miss 他们与他们同时竞争这个奖项呢，有五月天、动力火车等等知名的乐队， 非常大牌。 对，所以好像当时这个刘恋在得知自己入围了这个台湾金曲奖这三项大奖以后，刘恋好像本人在微博也发了一个微博，就说需要缓一缓。 就是好像突如其来的这么一个惊喜，有点没有意料到的事情。 对，而且其实我之前是听过他们这首歌，我真的特别喜欢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其实就是很多人去遵循的一个道理嘛，就是既然是明天的烦恼，你干嘛就今天拽着它不放呢，对不对？你比如说我现在经常会做梦，梦到我高考。对，到现在高考还是一个噩梦，但是你其实现在想想，我那个时候高考就觉得自己熬不过来了 啊。没关系，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你就知道高考无所谓啊， 并不算什么呀，对不 对、 所以也是跟大家要说的是，其实你在生活当中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你就想一想，努把力，然后就让它过去。其实过了几年以后，你再回过来想想，这个困难好像并不算什么，根本 所以我是觉得这时段可以用他的一个歌词来结束这首歌的，或者说这个组合的这个评价，就是他说未来走一步看一步，没什么大不了的。 对，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对， 那既然腾哥已经把这一段结束了，那我们就赶紧说一下下面这首歌。下面这首歌是来自方大同的《味道》。那转的是不是很尴尬？ 不尴尬，关键是这是一个饭点啊，这个饭点我们就得来听一点跟饭有关的歌曲。 对，听一下这首来自方大同的《味道》。 又再来一点醋，火箭菜的沙拉有一点苦，别担心 baby， 等我来调味，做的每一道都很开胃，你的胃口 I think I know that you really really love it， 我会贴心设计 girl， I think I know what's in your mind， know what's on your mind， 我只给你的我只没有 wine， 只要你笑就不觉累，我本才想给你说我爱你有很多，温暖的糖果，问我心里斟酌，你是否了解我，请别怪我啰嗦，因为你是我眼里最美丽的花朵。味道 This is my 味道，这是我的味道， Check out my 味道，味道 This is my 味道，这是我的味道，My way down Girl 원하는 걸 나에게 말해줘 Get to know ya Light the candle 은은하게 Red wine 같이 붉게 물들일래 바다가 보여 창가에서 우리 그 마주 보고 앉아 그 前几个 Just tell me what you want 원하는 게 뭔지 뭘 원하든지 말해 This is how I do it Wait out This is my way out This is what I wait out Check out my way out Wait out This is my way out This is what I wait out Check out my way out 내 맘을 열고 들어와 향기로 가득 채워 입술을 맞춰줘 Oh I really love you baby Yeah 불러줄게 lullaby 꿈속에서도 안아줘 안아줘 계속 말해줘 네 무모한 네 요지선 모든 심지어 네 이대전 That's right That's right 看夜空闪亮的星星我会摘下一颗送给你 That's right That's right One more time, sing it Wait out This is my wait out Just what I wait out Check out my wait out Wait out This is my wait out Just what I wait out Check out my wait out 刚听到的是来自方大同的味道。 嗯 嗯，其实方大同之前我们也在这个金曲奖的特殊节目里面给大家介绍过哈，当时是放的这首《悟空》。 嗯嗯 嗯，然后 而且那个应该是当时的那个主打的一首歌。 对，应该是这个专辑当中的主打，因为他这个专辑叫做 JTW 西游记嘛，西游记的主打当然是悟空了，对不对？ 必须 嘛， 对。当然了，这首歌其实思农一直在说啊，一直在说这首歌 MV 啊非常非常的精彩，非常非常的让他感觉到很有食欲。 对，其实我刚刚就跟腾哥说我们今天应该放一下 MV， 因为之前其实我们节目之前本来是放 MV 的，但是总觉得我们本人好像要比 MV 更好看。 对，就像乐活派雨涵说的这样，今天仙女妆容真好看、啊、 是说我吗？仙女 仙女 肯定不是说你， 你看我这个是吧都没有。 对对，谢谢雨涵，谢谢雨涵。然后羞羞光当脆说武周彤是那个武周彤老师吗？有可能哦，有可能是哦。 好吧， 对，因为武周彤老师是我们现在频道的这个总监嘛。 嗯， 嗯，那说回方大同这首歌，刚才我也跟腾哥聊了，说这个饭点的时候真的不太适合看这个歌曲的 MV。 虽然我没有给大家放，但是大家可以去私下去搜一搜，真的非常的有食欲。 对，但是我是觉得啊，这个实际上深夜的时候看那个 MV 可能效果更不好。 对， 那就是放毒啊。 对，这种深夜食堂深夜放毒的那种感觉有没有？ 对，就是虽然他没有拍出那个舌尖上的中国那种、嗯、是吧，让你每次看完之后那个可能这儿都湿掉了 啊，这儿湿掉需要带个围嘴是吗？ 对， 但实际上确实拍的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跟内容紧密结合起来， 而且它色调也非常好。 嗯， 而且和这个整体这个歌的歌词的结合也非常好、 嗯、 比如说这个歌词上来就是油再来一点醋， 对， 火箭菜的色拉油有点苦。 对， 嗯，那说到这个歌词的话，刚才其实我跟腾哥在给大家放歌的时候我们俩也聊过，就是感觉方大同他自己写词的时候往往是这个编曲好像更重于这个词。 嗯，或者说旋律和他的这个文字比起来，他的旋律会更动听一些。 对，没错，其实我觉得也有可能是跟这个方大同从小是接受这个西方教育，因为他是从小在国外长大的嘛。 嗯，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方大同在唱中文歌的时候他的咬字和别人很不一样。 对，可能是普通话不是很标准、啊、 对，而且 拿不到那个一甲应该是 对，拿不到一甲跟我们不一样哈，我们都是普通话一甲。嗯，那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17:29，稍稍的听一小段片花之后我们再来和大家接下来聊接下来的三首歌曲。嗯，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 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九八二专车。啊，先生，您看这长安街的夜景多美啊！ 是啊。 先生，您这是去出差还是去旅行啊？ 去了很多地方，准确的说是路过了很多地方。 您给讲讲呗。 比如我们正在路过的建外大街14号。 哎，这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啊，您和这儿有关系？我听您这声音这么耳熟。哦，您是？ 我不是谁，我只是从你的新世界路过。打开 FM 九十八点二，来看看我是谁。 FM 九十八点二，全频视觉系统已经启动，年轻不同凡响。 FM 九十八点二，年轻不同凡响，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九八二活力榜。那今天我们也是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28届台湾金曲奖的这个获奖情况。 嗯 嗯，刚刚跟大家聊到的是这个方大同的《味道》。 对， 2017年的方大同是凭借 JTW 西游记这张专辑入围了金曲奖的最佳国语专辑奖以及最佳国语男歌手奖。 嗯 嗯。最终也是获得了这个最佳国语男歌手奖。 对，就像我们 结束了陪跑。 对，陪跑终于结束了。 对，没错， 有点这个音乐界当中的小李子这种感觉。 对，没错。 嗯， 那说完方大同这首歌，就接下来再给大家听一首有一点不一样的。其实刚刚那个方大同的这几首歌里面，我们可以听到有英语、有韩语，还有中文。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又是另外一种语言。 对。 对，一起来听一首来自500的《丁字花》。 Bye. 身躯一直在放风吹，安怎一个两字，简单一个两字，咱熟悉了这么久，你不捌对我问起，当作我是歹去，当作我拢无去，今嘛你伫都市，今嘛才来问起，是我要去就过去，咱同款的过去，我是爽爽啊水，你嘛有着一句。心情就爱放晴，目睭就爱看你，有一天想起我，你目屎淋淋淋。我是第五届的囡仔花，有这多人根本不知叫我的名。我是第六届的囡仔花，不管时代改变，我嘛定在开花。我是第五届。我就在你身边，你熟悉的土地，我用大海的心交陪，咱是做伙大，我是囡仔花。 刚刚呢，我们是欣赏了一下伍佰的《钉子花》，这是他第三张的纯闽南语的专辑当中的一首主打歌。 嗯，没错。刚刚我们看到，在我们这个一直播平台上面，自如你 WZTHK 说背景，哦，不是自如你，他是上面那个人，晴朗说背景音乐醉了，并不是背景音乐啊。我们刚刚给大家放的是我们节目当中要播的一首歌，来自伍佰的《钉子花》。 对， 但只可能您听不太懂这个闽南语，所以可能以为是我们的这个背景音乐。 嗯，其实我们刚才在私下底在讨论啊，就是闽南语听起来实际上是很动听的。我们说的是它这个本身语言本它在这个表达过程当中，因为南方的语言是比较有特色的，就是韵律感很强。 对，就像唱歌一样听起来。 对， 而且尤其是像南方苏州一带吧，那种吴侬软语，我真的觉得特别好听。 哎呀，你说的都快软了。 对啊，就都很软， 软绵绵的那种状态。 对，因为我记得当时去苏州的时候，他们那个公交车的报站就是用普通话报一遍，然后用苏州话报一遍，我觉得好好听啊。嗯，而且我一直以来都非常想学一些，比如说这个闽南语啊，还有一些像粤语啊之类的这种语言，我觉得特别棒。 就是当地的这个方言其实还是很有特色的，而且他们的这种音乐我觉得也是很有特色。就像闽南语的这种音乐，为什么金曲奖会单独辟出来这么一个奖项？ 对， 我觉得就是为了去支持这个语种的这个音乐的发展。 对，其实闽南语包括像客家话在金曲奖里面应该算是给足了一个位置，然后给他们尽情的发挥，而且也设置了很多比如说这个客家歌手啊，还有这个闽南语歌手的这个奖项。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其实当时要不要放这首歌我犹豫了很久，但是我觉得这应该也算是金曲奖的一个体现。 对， 嗯， 就是很有特色的一种体现。 对，就大家不只光能听到像刚刚我们给大家放这个味道啊，还有包括明天的方向交给明天这种国语的歌曲，也可以去听一下闽南语以及客家话的一些歌曲。 嗯， 而且像最近几年这种小语种的这种音乐，其实在金曲奖获奖率是很高的。 对，就是我觉得可能他们会更有特色一些，然后跟别人不太一样。 没错。 嗯， 那刚刚这首《钉子花》是伍佰的第三张纯闽南语专辑，由伍佰担任制作人，共收录了《钉子花》《蹦孔》。蹦孔也是我非常喜欢，然后也想推荐给大家一首歌啊，非常的嗨， 嗯， 非常燥 啊，已经变成了这个新歌打榜，然后要推歌的时间了，是吧？ 对对对，免费给伍佰打一发榜，因为其实我从小的时候第一次看到伍佰，我觉得他很帅，你知道吗？ 迷妹在此啊，伍佰迷妹在此啊，伍佰迷妹在此。 对，我喜欢的人就是那种都很奇怪的感觉，你不觉得吗？ 还有谁比较奇怪？ 四姐再跟你说吧。 好吧， 节目里就不多聊了，四姐还跟你说。 嗯， 那这首歌也是伍佰和 ChinaBlue 也是伍佰所在的乐团， 两个人 一起合作的这么一首歌曲。嗯，收录在伍佰的《钉子花》这张专辑里面。时间的原因呢，我们就不多跟大家介绍就这张专辑了。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网上搜一搜，多听听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没错。 那接下来给大家要放的这首歌是来自今年获得这个国语女歌手的艾怡良，来自艾怡良的一首《寂寞无害》。 最爱的男孩，我想这就是勇敢。我们摸不到的未来，有他细心的掌管。没有天空怎么画上那片蓝， 时间的原因呢，我们跟大家垫着这首歌来聊一聊这首歌哈。 嗯， 刚才我们在放歌的时候，腾哥跟我说艾怡良是一个人美声甜的女神，是吧？ 他们是要甜吧，我觉得她的声音音域其实还是挺宽的。 对， 然后她那个中音我觉得挺吸引人的。 对，那艾怡良今年是凭借专辑说艾怡良这张专辑拿下了七项提名。五月天好像也就仅仅拿了八个提名。对。 就是你是想对比一下他们之前的这个名气是吧？ 对，其实因为五月天和艾怡良相比，其实五月天的知名度可能更高一点。 没错。 但是艾怡良今年拿下这个最佳女歌手，我觉得还是实至名归的。艾怡良是2010年参加第五届超级偶像比赛的时候获得了总冠军。然后之后我记得她好像也参加过这个中国好歌曲的比赛。 对。应该是2014年的那一届。 对，可以说是一个比赛型的一个歌手，也是靠比赛知名，然后 应该是从比赛走出来的歌手。 对，从比赛走出来的一个歌手。 对， 艾怡良他呢其实是有着非常独特的，好像有这么一点小沙哑的这个声线哈。他的唱功呢，我觉得就是确实我刚才说他人美声甜好像不太恰当，因为他的声音是非常有爆发力。而且有那么一点小沧桑在里面。但是其实艾怡良他身材好像是很小小的那种，很娇小的那种， 所以就是那种身材比较小但是能够爆发出惊人能量的这样的一个歌手。 没错。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面，修修修光当菜说，我怎么有这么多小西瓜，小西瓜留着也没用，送给我们嘛，对不对？ 对，刚才我看到乐活派雨涵好像是在送礼物啊，谢谢。 对啊，谢谢乐活派雨涵。 而且他还说了一句话让我必须读一读。他说这个女神男神啊，活力982的女神男神很多，但是斯农小仙女是独一无二的。 哦，为什么是独一无二的，你给我说清楚啊。说清楚聊清楚，今天节目才能结束，对不对？ 好吧。 刚才也是说了时间的原因，我们其实今天除了我们给大家准备的五首歌，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小彩蛋。那我们就赶紧进入我们今天的榜单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来自这个草东没有派对的山海，一起来听一下。 他明白我给不起，于是转身向山里走去。 刚刚收听到的是来自这个草东没有派对的一首歌《山海》。 嗯， 那草东没有派对也是在今年的这个台湾金曲奖当中6项提名3项中了，然后成为演唱类音乐人的大赢家，斩获了最佳新人奖、最佳乐坛奖以及年度歌曲奖3项奖项。 嗯，而且原来他们不叫这个名字。 对，原来不叫这个名字。 对，他们原来叫草东街派对。然后 现在变成了草东没有派对，为什么呢？让人给举报了吗？因为扰民嘛。 但是我觉得还是挺有风格的，包括听那个音乐的时候，我觉得他贝斯的那个节奏特别不错。 嗯， 所以刚才我也在跟思彤说，我说这个乐队其实在现场看那个感觉会 非常的棒， 对，一定非常嗨，而且那个现场感一定非常好。然后思彤跟我讲说，他们在现场的时候实际上是很起范儿的。 对，非常的奇范儿。如果大家有机会能看到他们的现场，真的一定要去看一下。如果没有机会的话，其实他们的很多 MV 里面也是他们的这个现场演出，也可以去看一下，非常的棒。 对， 就是很适合尬舞，很适合造起来的那种乐队。 反正就是一言不合啊。 对。那草东没有派对，刚刚我们也说了，他其实是获得了今年的这个最佳新人。我觉得其实任何一个奖项，在我眼里都没有最佳新人奖重要，因为最佳新人奖他应该算是一辈子一个歌手或者一个乐队只能获得一次的奖项。 对，就是因为新人嘛，你不可能永远当新人啊。 对啊，就你最佳男女歌手以及这个乐坛奖、乐团奖，其实之后都会有很多的机会获得的。 对， 就你陪跑了很多年，你终有一天也会拿到它。但新人奖不一样， 而且是代表着未来嘛，就是说你现在是非常被人看好的这样的一代歌手。 嗯， 而且我觉得像他这样的以乐团形式出现的音乐人，然后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团体，他们能够拿到，而且跟他们竞争的应该也有歌手或者是组合这样。 对， 他们 很多非常知名的歌手组合都在跟他们竞争。 对啊，这样都能够拿得到，说明组委会对于他们的认可，我觉得还是对他们来讲很重要。 对，包括刚开始的时候我也说了，他们获得了这个年度最佳单曲奖，应该是《大风吹》那首歌，大家也可以去听一下，非常有意思的一首歌。 嗯， 当时《大风吹》这首歌应该是和这个周杰伦啊、林宥嘉啊等等非常著名，还有包括之前呼声很高的这个郭顶， 嗯 啊、他们几个人应该是有这个竞争关系，但是最终也是草东没有派对的这首《大风吹》摘得了这个奖项， 有点小冷门。 对，没错。刚刚其实我们也跟大家说了哈，说平时我们的节目当中都会播5首歌、 嗯、 但是我们今天一直赶，然后赶到了现在17:51，其实就是还有一首歌想要播给大家。嗯，这首歌呢应该算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小彩蛋吧。 其实这个彩蛋我觉得听完之后并不觉得有惊喜吧。 对，今年的这个金曲奖呢，其实是有一个最佳特殊贡献奖。 嗯， 这个特殊贡献奖是颁给了纪录侠和张雨生两个人。 对， 嗯， 尤其是张雨生对我们这代人。 对，张雨生对我们这代人的影响非常的大。 嗯， 今年也是张雨生的应该算是逝世20周年的一年，他应该是在1997年的时候因为一场车祸然后不幸离世了。 嗯 嗯， 所以今天这首歌我觉得 所以今天这首歌我刚刚没有在我的卡单上面找到，本来是想给大家最后了一个小惊喜的，但是发现这首歌我好像没有放进来，真的是非常的抱歉。 其实是这个张雨生的《大海》了，这首歌应该是还是比较传唱度很高的一首歌。 对，没错。嗯，那其实也不能算是一个就算是我留给大家的一点小遗憾吧。大家如果记得张雨生，想怀念一下张雨生的话，也可以去私下听一听嘛，对吧？ 对， 原谅我今天的小失误，真的是准备了很久，然后 或者改天可以在节目当中让王乐乐来唱一下。 对，哎，你唱一下，哎，你现场唱一下。 我为什么要唱呢？ 弥补一下我的过错。 我为什么要唱？ 对不对？弥补一下我的过错。来，三二一，走。 哦，好了，今天的节目也快差不多了。 没有没有，我们张雨生还要聊一下的吧？嗯 嗯。 今年刚刚也说了，是张雨生逝世20周年的日子。 嗯。 那这届金曲奖也是设置了特别贡献奖来向张雨生致敬。我记得当时是陶晶莹在这个今年的颁奖典礼上面作为引言人来介绍了张雨生的生平， 嗯， 然后张雨生的这个得意门生，应该算是得意门生吧，阿妹张惠妹也是演唱了 一组组曲来向他的人生导师张雨生来致敬， 嗯， 其实当时阿妹在唱这组组曲的时候，哦，真的我当时眼泪就控制不住的往下掉。 对，因为阿妹对于那个张雨生，嗯，他的这种情感，或者说对于张雨生对他的这种知遇之恩，我觉得一直是心存感激，而且每每提到张雨生的时候，他的那个眼眶总是会非常的湿润。 对， 包括去年我记得年底的时候，某卫视的这个应该是音乐综艺的这个节目当中， 嗯， 当时作为导师的张惠妹，台下应该是李圣杰唱了一首张雨生的歌。 对， 然后当时张惠妹的那个激动啊， 情绪就已经控制不住了。 对，真的是那个眼泪就是不停的在流。 对，包括今年他也是一直，嗯，压抑着自己的情绪唱完了整首歌， 嗯， 也是对他的恩师的一个致敬。 对， 然后今年应该是张雨生的母亲和张雨生的弟弟带张雨生上台领奖， 嗯， 其实有一点就是当时我在看他们上台领奖的时候，张雨生的母亲其实国语说的不是很好，一直是拿着一个稿子，然后陶晶莹在旁边说一句，然后他的母亲说一句，当时我的目光其实一直是集中在张雨生的弟弟的身上，因为张雨生如果说他还在世的话，到现在应该差不多得有40-50岁了，那他的弟弟也差不多是这个年龄，而且 年龄相仿， 对， 嗯， 他的弟弟的长相真的和张雨生很像。那当时他母亲在说着非常感动的这个致辞的时候，我就看着他身后张雨生的弟弟，就总有一种错觉，就好像张雨生就一直活到了现在，然后就站在这个领奖台的上面。 嗯， 啊，怎么办？我再说自己都要哭了，哎。 那就不能， 我今天没有放那首歌。 对，不能再继续下去。如果再继续下去，我觉得思农马上就要在直播间里 嚎 啕 大 哭，然后这个直播就没有办法再继续了。 对，那也算是我们今天给大家留的一点小遗憾吧。 嗯， 大家可以下去听一听张雨生很多知名的作品，比如说《大海》呀，还有什么《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啊，《天天想你》啊， 嗯， 等等。嗯， 怀念一下张雨生。 没错，那时间已经来到了17:56，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进入尾声，跟大家说再见了。也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听北京青年广播的下一档节目《挑战新歌声》。 嗯， 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拜拜。 我给不起，于是转身向山里走去。